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特别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内在会从小时候沿袭下来的一种感受，叫做羞愧与自责。我上次说过，很多人觉得内在小孩不存在，我觉得我们不用这个名词去限制它，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能量，一个习惯，也就是我们前几堂课说到的这种模式啊。很多人面对事情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对号入座，认为都是自己的错，然后呢就会自责。可是有的时候自责多了，受到严重的内伤，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很多人呢就把它投射出去，丢在别人身上，变成都是别人的错。因为我们自己受够了这些责罚和责骂，所以呢不如拿去责怪别人，我们会觉得安心一点，也比较好过一点。但是如果你事事都责怪别人，把不属于别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丢到别人身上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那就是你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可能都会有点紧张哦。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尤其是男人，不要看他们外表雄赳赳气昂昂的，其实呢很多都是经不起任何责怪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责怪他，他自己都要对号入座，觉得愧疚了，何况你责怪他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父母小时候他们会用很多的伎俩来控制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要去责怪他们啦，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长大，内在没有长大，也是个孩子，所以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控制小孩。基于不安全感，基于恐惧，基于控制欲望，他们必须要用各种方式来控制我们。有的时候呢是用高压手段，以很严厉的责罚、严厉的批评来控制。而有些父母呢是用比较软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愧疚来控制你。啊，跟你说啊，妈妈一个人把你养大真不容易啊，你看看你爸爸那个德性，或者是说你看你父母这么辛苦啊，送你上那么好的学校，你还这么不用功努力读书。很多父母啊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觉得愧疚，让我们觉得自责。还有呢，就是拿你跟其他的人比较，跟隔壁的邻居啊，跟亲戚朋友啊比较，让你觉得羞愧。哎呦，你看看人家孩子都那么好，你怎么做不到呢？我们做你的父母觉得很丢脸，你知道吗？哎，这真的是给孩子的一个特别残忍的精神虐待。也因此我们很多人就养成了不自觉的对号入座、自责、羞愧的这种习惯。所以像我在养大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啊也会不自觉的这么做，因为我的父母小时候也是这样对我的。我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他就会买单，因为他天生的个性是比较在乎别人的，而我女儿天生的个性呢是比较不在乎别人的。所以呢，我让他们羞愧的这个技巧手段在我女儿身上就无法发挥，可是在我儿子身上就运用得很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用这种方式控制我儿子的时候，我会自己叫停，让自己停下来，不可以用哦。在生活当中我也看到很多人真的动不动就觉得愧疚，动不动就自责，但是你真的指责他的时候，他又会暴跳如雷，大发雷霆，因为他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承受不了自己内在的责怪，然后就反过来责怪你。所以说我们真的要自己看到是我们有这个问题的。第一呢，就是不要把它复制在孩子身上，这是最要不得的。不仅是孩子，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只要知道这个人他会愧疚的话，我们难免就会说一些话去控制他，让他觉得愧疚，好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在亲密关系、闺蜜关系、朋友关系里面，我们也会用到这种方式。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稍微有点节制了，适度的运用这种手段是可以，但是太多了以后呢，我们会觉得对方也承受不起的，那么你这个关系就会陷入紧张了。 第二，就是当我们自己有愧疚感的时候，怎么样承受呢？其实这是一种习惯，平常你看到愧疚自责的时候就要跑，要么你就是把它投射出去责怪别人，好让自己不感到愧疚，要不然就是赶快做一些事情来弥补，好让自己不感受到愧疚的这种难受感觉。第三呢，就是大发脾气，用怒气来掩饰我自己的愧疚感。第四呢，就是封闭自己，跟你离得远远的，我不去碰你也不理你，所以我就不用去感觉我的愧疚感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错误的做法，会让关系紧张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成人了，我们害怕愧疚感，害怕自责，这些都是小时候累积下来的习惯。因为在小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见识，内在还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去感受包容这个羞愧的情绪，所以长大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情绪就跑。现在长大了，其实是有足够的见识和内在空间以及容量去包容自己能够感受到愧疚了。刚开始的时候你感觉到羞愧是一定不舒服的，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在一起待过。可是下一次愧疚感来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大家采取相反的方式来做。如果你常常被羞愧自责追着跑的话，你知道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受到限制的，是打折的，而且常常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来弥补。所以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来听听这个音乐，然后来感受一下你上一次感觉到羞愧是什么时候。那种自责的感觉，心在隐隐作痛，好像有一个无形的鞭子抽打你心上的那种感觉究竟是什么？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如果我允许这个感受在我的心上缠绕着，允许他好好的待一会儿，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可不可能做到呢？如果你觉得还是非常不舒服，感觉害怕的话，你可以呼唤光，呼唤宇宙的最高力量来帮助你。你知道自己感觉到了羞愧，但是你也知道你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只需要好好的跟他待在一起。当你完全能够跟你的羞愧自责停留在当下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回头再看看那些让你感到羞愧的人或事，其实你会用更好的方法去面对处理他们的。亲爱的，试试看吧。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